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91蚊，升18蚊；中移动43.9，升2.4；阿里巴巴221蚊，跌3.2；吉利汽车32.4，跌0.85；海底捞63.05，跌咗5.15；中芯国际25.3，升3；美团309.6，跌8.4；小米集团32.05，升1；盈富基金28.12，升1；中海油7.16，升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2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2，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系报17,1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8.61美元，卖出价1,839.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个星期六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过去10年，本地肾癌个案上升超过50%，以往的治疗选择都比较少。免疫治疗如何为晚期的肾癌患者带来曙光呢？星期三精拎一点，请来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逐一分析。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踏入2021年，小寒是第一个节气，广东人习惯在这个时候吃糯米饭团。糯米包住腊肠、炸过的花生、葱花，香口，营养价值高，而且保暖饱肚。生活新常态，听出新角度。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那些年张维基，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一起联播。 政府之前就话咧，最快2月啦，可以为市民咧就开始接种呢啲疫苗啦，会唔会提供啲诱因俾啲市民？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接种疫苗本身咧系一个防疫嘅重要措施，呢个首要咧就系对自己嘅一个自身保护，大家都有呢一个接种咧，咁对整个社会嗰个嘅即系保护当然就会大啦。我哋又唔系话咧就系我用咩方法即系氹你去打咁样，成个疫苗接种最重要嘅咧都系以一个科学为本。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未讲这个节目之前，很多东西要报一下的。天文台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另外有寒冷天气警告，现在公布就是室外气温是10度，我相信在新界或者某一些多风的地方应该都没有了，7-8度了，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加衣。另外又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的，在直播室里面就有马丁星和马恩赐，另外就有谭志强就在澳门打电话来的。今天讲的题目叫做拜登任期的台湾问题。 咁首先咧就要讲呢个川普任期，因为川普嗰4年咧做咗好多事，咁啊拜登咧你话要拨乱反正亦都好，话要呢个改元易 亦都好，系、哎，总之啊，大家换咗党啦，换咗期啦，咁啊有啲变化。咁啊，主要想请呢个台湾问题专家谭志强嚟倾一倾， 系 啊，咁我哋分三节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民主共和两党啊换咗人上台落台，佢对台湾嘅政策有啲咩新变化咧？咁啊。呢、这个第一，第二节咧，我哋系讲咁啊，台湾嘅感觉又如何呢、啊、第三，咁当然你即系话打台湾牌，咁啊，大陆又会点样表态呢咁啊，咁我哋啊 分三节， 系、啊、慢慢倾啦。 好啊，谭博， 谭博士， 你好啊，你好啊，两位马兄，好耐冇同你做啦。 系、哎，好耐上冇香，你都好耐冇上香港电台啦。 啊！得闲嚟啦，得闲嚟啦。 好啦，咁嗱，你头先听到啦，我哋分三节讲讲啦。咁首先就应该讲讲，即系香港叫特朗普啦。你话川普得冇所谓嘅，同拜登啊，究竟有咩分别？ 政策有咩分别？ 系啦，因为咧好多人都系咁讲啊，佢就话 你谭博系台湾问题专家嘛。 系， 请讲。 嗱，应该咁讲嘅，首先要讲啲背景先啦。咁個背景我用翻大火二奶情婦， 係 呢啲叫嚟比喻下過去七十年嘅美台中三邊關係先。咁本來個大火咧就美國同台灣嘅中華民國啊，就咁嘅。 係。 咁但係1972年咧，上海公佈簽署咗之後咧，咁開始咧就一個大火咧仍然係台灣。咁咧嗰時咧就有個二奶，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讲嘅，咁所以当时咧，美国系曾经喺1972年到1978年年尾咧，实行咗差唔多前后六七年嘅呢个叫做两个中国政策嘅。咁当时台北有大使馆，北京就有个办事处，两个都系正式官方机构嚟嘅。咁第一任嘅办事处主任咧，仲系老布殊总，后来做总统嘅老布殊添。咁1979年1月1日咧。佢以前又唔同咗啦，咁於是咧就大火咧就變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而家我哋就中香港嘅一人一官所稱嘅中國。 係。 咁但係問台灣就冇咗地位咧，唔係嘅。當時美國佬咧為咗要維持翻個國家利益咧，就喺1979年通過《台灣關係法》嘅呢樣嘢。 嗯。 咁所以咧，美台關係嘅核心咧。其實是根據呢個台灣關係法嘅，咁呢個台灣關係法第一條已經寫得好清楚啦。呢、這個台灣就自1979年之前嘅中華民國，咁呢個地位就從太婆跌多變咗成婦，二奶都唔係嗰只咁咯。所以從1979年到而家咧，就基本上美國嘅對華政策咧，叫一中一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咧。其實就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一中一台嘅呢種政策嚟嘅，咁啊台灣嘅地位咧就由台灣關係法主導，咁但係佢執行咗台灣關係法嘅時候咧，又要考慮到佢同中國之間係簽咗三個聯合公報嘅， 係 就係1972年嘅上海公報，1979年嘅建交公報，同1983年嘅八一七公報嘅。咁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呢個背景先知道點解而家咧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 係 話解除對台交和限制，大陸點解咁嬲咯？即係呢個背景一定要了解清楚。 嗱，背景咧，我哋基本上知道點回事啊。如果係按照你將即係歷史眼光咁長期70年嚟睇咧，咁啊可能川普同呢個拜登咧。佢嘅政策唔會有太大嘅差別，唔會有即係。 係啊，冇錯啦，美國嘅一貫政策都係根據台灣關係法嘅，但係香港呢邊啲傳媒，包括一啲假專家，成日同大家講美中台關係核心係三個公佈。 系， 唔好用脑嚟谂啦。 喂，大佬，大家揾食啫，大家揾食啫，唔好话人假，人哋唔好闹你啊！即系大家一家之言。谭博咧想请教你，即系川普同拜登一个上台一个落台，川普嗰四年咧，佢对呢个台湾方面有咗啲乜嘢？即系特别嘅东东，要呢个拜登可能要嚟拨乱反正咧？ 军售啦。点睇啊？ 军售就唔会啊，话你个搵水啊，大佬。台湾只嘅股咁大只，咁多几钱出嚟啦？呢样嘢全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嘅。我谂啊， 即系 军就应该唔会变噶。 即系军售继续唔会停嘅。 另外一个就叫做卖啲叫做瘦肉精嘅叫莱猪，去台湾又话帮美国啲农民赚钱嘅，咁你拉选票嘅。呢个冇可能变噶啦。 嗱，嗰个卖猪嘅问题 比较离奇啲嘅，就今次咧，佢突然宣布咗两样嘢嘅，一个就系宣布俾美国现任即系仲有十日八日就落台嘅呢个叫做咩啊？联合国猪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 系几？ 另外就要解除呢个多项对台湾嘅交往限制嘅，即系美台。有一份唔公布嘅叫做对台交往准则备忘录，要改变佢要。嗱呢样嘢先我最关心嘅。 系 嗱呢样嘢咧，我谂住第三节大陆嗰度先至讲，因为即系大陆对此咧就系即系拍晒台噶啦，嗰啲我哋一阵先倾。 系 而家主要讲即系川普，你头先讲个军售嘅问题咧。我又有少少呢個疑問。 嗱， 首先一個軍售咧，佢係一個好長期嘅、好長線嘅。 嗯， 佢唔係一架飛機、一種導彈、一架潛艇咁簡單。 係， 正如譚博你所講，台灣關係法嘅核心係乜嘢咧？就要保證台灣有足夠嘅武力去抗統。 係 啊，呢、這個先至係即係70年一貫制嘅。 係， 好啦，咁你呢一條唔變嘅話咧？其他嗰啲軍售咧，佢係有延續性嘅、 嗯。 你比如我台灣想謀求潛艇，哇，咁起碼有30年歷史啦。啊，你即係潛艇呢樣嘢咧，解放軍就最即係最介意啊！我唔好講第二樣，最介意嘅。想當初呢、這個荷蘭只不過買咗兩架咁嘅潛艇仔俾台灣咧，荷蘭咧即刻俾呢個中共封殺。佢當時仲唔係好大勢力，但係嗰種制裁咧，已經 好嚴厲嘅， 表達咗佢嗰種即係勢不兩立噶啦。 係， 咁但係即係潛艇到而家，川普不但係賣，而且係即係使到輸送技術啊，俾台灣自己做。 哇！啊、台教埋你點做，咁唔使成日買我啦。 唔係。佢嗱，你一陣請教譚博啊，賣武器裝備咧，呢個其實係一個政治問題，唔係一個軍事問題嘅。 係， 即係我哋本心講啊，如果真係講打，如果講不惜一切代價，死幾多人，死幾多台灣人啫喎。係啊，即係炸平台灣咁講都要去噶啦，甚至用核彈咁啊，即係。 咁就冇得 條數冇得傾啦， 唔使諗啦，唔使諗啦。 即係美國亦都唔會因為台灣呢個事同你即係打核大戰啦。 係。 咁但係政治上面咧，美國賣武器咧，就唔係話區區幾嘅錢嘅問題。 係。 即係你睇睇台灣咁多年買咗幾多啊？幾百億美金喺美國嚟講算乜嘢啊？即係個全球軍售，美國係一哥啊嘛。 係。 咁仲有一個政治態度，就話我買軍售。就是踩你痛腳了看你怎麼樣 啊，等你即係暴跳如雷啦。 同埋佢每次軍售嘅時間係好長嘅，同談判到真正開始賣，到交曬貨，到你形成戰鬥力，仲有一個售後服務， 三年到啦， 三年 得唔得？ 你窒下口啦，13年都有啊！ 哇！ 是啊，一個武器佢嘅即係個壽命係好長嘅，個壽母嗰種。其实就系捻下捻下咁啊，切香肠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动作啫嘛，谭博。 系谭博点睇啊？ 其实咧，两位话喺我去同你讲嘅，就其实旧年达成嘅美台军售嘅有关协议，其实前后倾咗十几年嘅， 冇错。 从小布殊总统嘅时候已经倾噶啦， 系。 只不过当时咧，小布殊总统同埋后来奥巴马总统咧。他本身為了就是不想太過刺激中國大陸這邊就小心隔離疫咯，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而且還有美國最大的考慮是什麼呢，就賣得太多武器給你台灣，你台灣覺得很安全，反正共產黨過來我頂得住，那突然之間宣布台灣獨立， 咁你就死啦，美国！你帮拖啊，唔帮拖啊？帮拖啊！唔单止同中国方面就全面反面，仲今日美国嗰个 naval positioning 啊 ，US naval positioning 自己美国海军一份军事杂志嚟啊， 系 佢自己估计咧，美国佬希望死咗两万人。咁又话美国总统肯唔肯付出呢个代价咧？ 系 咁啊，梗系唔肯啦！话而家喺依家一日死十几廿人都顶唔顺，何况佢一次咁啊炒嘢二万人呢个就算啦。所以咁嘅情况之下，美国佬卖武器咧，佢要好计算得好准嘅就系点啦？我卖俾你可以等你本身顶住大陆起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咁然后佢第三舰队即系日本神奈川嘅。同埋新加坡第七艦隊，咁先能夠嚟幫台灣噶嘛？咁大家見到1996年咧，三月就真係發生過咁嘅事噶嘛？咁但係佢又賣得太多喎，賣得太多嘅話，話你膽粗粗玩嘢嘅，拖我落水，咁美國佬亦好好無辜辜咯。所以點解傾咁耐咧？個背後嘅背景就係咁嘅。阿馬仔，係 啦，譚博，你講得啱啊，譚博。 係。 呢個美國。川普呢四年咧，佢踩咗好多红线， 系 啊，咁啊踩一次咧，大陆就发一次恶， 系 踩得多咧，大陆干脆就话我唔会即系跟住你起舞，啊唔会话你即系喐喐我抗议闹一餐， 都系打系啦打嘴炮啫， 都唔系噶，都唔系噶， 即系加强巡逻咯，啲飞机飞下飞下， 你睇到噔噔，因为大陆最近呢十几年咧， 系 确系嘅， 有钱有武器啊嘛， 系啦，军费， 系 嗰啲军舰咧做到号称咧，再过十年会超过美国，系嘛， 即系技术水平系嘛，因为 数量 多过佢， 数量， 因为起得快嘛， 咁美国佢会有一个考量。即系你系真想打定假想打？ 系 啊，即系我要摆出点样嘅阵势，吓到你唔敢想打。 系 咁呢个其实系好高嘅一种博弈嘅手段嘅。佢两方面，北京同华盛顿咧，玩咗好耐噶啦。呢啲游戏规则咧，越玩越纯熟。 嗯 啊，咁你睇佢外交战又好，这个新闻战又好，心理战又好。 嗯， 我就最想知道，即系。拜登上了台以后，他对美国这些肆无忌惮，以前说喂你一个美国佬上台湾我就打了，现在不是一个、啊、是谭博说的一些大官、啊、一个二个那上去挑逗你、 啊、现在差不多好最高级的那个联合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是内阁成员之一、 啊啊、你到了这步北京就说我不随你起舞咯，即我不玩了，即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咁啊，谭博，我又想问下台湾各方面认为大陆会怎样反制呢，或者怎样反应呢？ 我想这一次就不要说台湾，下一次讲 比较好一点。好， 你讲下美国他这样聊聊交打 是什么呢？是他是用一个叫新闻背景说明的方式已经回复了我们的媒体了。他说呢，拜登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曾经投票通过了一个叫台湾关系法这样的 东 西、哦、拜登先生会落实这项承诺，而是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的，亦即系两边都唔得罪咯，所以而家我哋嘅睇法暂时觉得系点咧？就是、拜登上台，首先咧就要先收拾特朗普留低啲咁嘅烂摊子，呢个首要任务。而家暂时呢个一个法律、三个公布嘅现行嘅叫美国对华政策架构咧，应该暂时就唔会喐迟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当年克林顿总统年代定落嚟嘅对台交往、台美交流限制嘅原则咧，我哋相信咧就即使就系而家特朗普宣布咗解除咗，但系我谂啊，拜登都暂时都唔会有咩动作嘅，呢个多事不如少一事，暂时算数先咯。 但佢又唔会取消嘅。 唔系有事嘅，佢唔做，唔做就等于系咩噶啦？ 唔做即系当唔存在。 我冇理由就瞓翻转头系嘛？ 即系谭博讲得啱。系谭仔，你啊呢样讲得啱嘅。我讲咗啦， 但我未必去做， 系、啊，我又唔会吞翻转头。 水温先，擦几次沙煲， 嗯， 啊呢啲都系手法嚟嘅啫。 啊， 咁你睇即系话民主共和两党换汤不换药啊，只不过系即系声大声细咁解啫，系咪咁意思啊？ 我谂又唔系完全咁噶，其实双方系有啲质嘅分别嘅。特朗普咧，佢虽然大方向都系压抑中国噶啦，未来三年啦咁啦，但系咧就个手段同策略方面咧，就有狼胎唔狼胎、核突唔核突之分咯。咁我觉得咧就特朗普就比较狼胎，比较核突，但系咧就成果好差。因为你点样搞咧？大陆而家就危言不动，仲摆佢嚟自己搞到烂，你咁 hea 添。 系， 但系拜登上台，因为佢做咗几廿年呢个参议员，又做咗八年嘅副总统，即系外交事务方面就比较上圆滑嘅，我觉得就起码唔会咁狼，又唔会咁核突。但系咧，你千万就唔好以为咧拜登好嘢，因为点解咧？佢阴收啊，而且功力深厚啊嘛，佢玩嘢起上嚟仲喺度，仲有一个包袱比特朗普更重要嘅，佢就意识形态包袱嘅。因为佢哋民主党咧喺维护自由、民主、人权或者台湾呢个民主整体方面咧，佢肯定就比特朗普更加坚决。亦即系咧，特朗普随时系个边个大商家佬啊，随时可以卖到台湾都得嘅。但 是 特朗普肯定就 不会 咁做 嘅，系即系拜登唔 会 咁做 系 嘛， 谭 博， 系即系拜登系政治家， 系啦， 唔系嗰间商。 好，咁啊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下歌先啦噃。咁咧就系张惠妹嘅人质，咁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谭博讲拜登任期嘅台湾问题。 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去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让只 1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6，日元104.3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2，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45.76美元，卖出价是1846.73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持续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晴空区正在逐渐向南扩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初时多云；听日逐渐转做天晴。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3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广东讲西， 讲开川普特，佢啲核战略咧都有即系相当犀利嘅的部分。咁咧，佢呢四年咧，起码就对嗰个咩中程導彈條約啊，同埋嗰個呢個核不擴散條約啊等等，佢都係有所要呢、這個要廢除咁嘅格局。咁當然佢就要發展佢嘅新嘅核武啦。其中一樣咧就係、是、小型化，小型化即係本來核彈點都有幾萬噸嘅呢個爆炸力啊，佢唔係，佢係整到可以細到300噸啊。咁啊，同啲常規導彈嘅規模咧就差唔多啦。有咩好處呢？就可以用佢嚟炸北韓同埋伊朗嗰啲地下嘅核設施啊！炸咗以後咧，個核污染唔係好嚴重啊，同埋佢甚至可以即係造成呢個中子彈啊！啊，即係呢啲咁嘅污染程度低嘅核炸彈。咁佢仲有咧就細，可以即係個彈頭咧，本來一個導彈裏面裝幾多粒咧，佢可以增成倍咁增加啊！咁就將呢個核門檻咧降低。外面就話佢如果咁樣咧，就好想將呢個核戰爭打成一場常規嘅戰爭啊，就好容易就撳嗰個核按鈕。咁當然呢點咧，拜登咧就唔會同意嘅，因為拜登認為咁樣做一個會呢個適得其反，引起即係大家嗰啲核國家嘅核競賽啊，再有一個都太貴啦！你特朗普先四年個計劃咧$10,000亿啊，即係係咪要值得咁使咧？咁所以。拜登上了台以后对特朗普这个核政策呢可能都会有改变。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什么期望？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授人以鱼呢就不如教佢捉鱼，是吗？趁住人失业啦，可唔可以比较多再培训嘅机会，未来嘅时候咁佢可以有更好嘅机会。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仲记得传呼机的年代，大家都要打电话去 call 台，即是传呼机中心留低信息。最初传呼机只会有哔哔的响声，机主需要复机才可以从传呼台的服务员口中收听信息。后来传呼机发展到可以显示数字、英文甚至是中文字，机主就可以直接拎住传呼机读取信息。手提电话推出之后，传呼机就逐渐被淘汰。SMS 信息开始经过手机网络发送，后来再进化成多媒体信息 MMS。虽然至今手机短信仍然存在，不过用途就由以往的互相通讯变了主要用作接收验证码或者是推广信息之用。大家还记不记得早年最受欢迎的即时通讯软件？不少人当年都曾经用 ICQ 或者 AOL 互通短信，不过这些即时通讯软件都是局限在电脑上使用。直至十几年前智能手机面世，令到使用即时通讯软件的习惯出现变化。最初在手机上只是利用 SMS 和电邮等等同人沟通。直到2009年，两位前 Yahoo 雇员研究并且推出 WhatsApp 第一个版本，利用数据网络传送短信，不需要依靠逐次收费的 SMS。WhatsApp 逐渐成为主流通讯软件，估计现时全球拥有超过20亿的用户。WhatsApp 的成功当然引来很多挑战者，例如 WeChat、Viber、Facebook Messenger、Telegram、Signal、Line 等等。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地域或者功能上发展，各自各精彩。生活节奏原本已经急促，再加上即时通讯软件的即时功能，有时真的令大家唞不到气。就好似社交媒体咁，呢啲应用程式已经令好多用户上瘾。你会唔会尝试搵一个周末，暂时放低你嘅智能手机，好好地唔连线 unplug， 尝试数码 detox 嘅环境？但系当你嘅亲朋戚友同事们发现你冇上线嘅话，会开始担心，定抑或真系会放过你一马呢？究竟喺未来嘅日子，我哋仲可唔可以选择远离周边嘅信息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咁啊，每晚十一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而家咧欢迎大家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咧，你哋都系听紧第一台嘅广东广西嘅，咁啊欢迎你哋先吓。咁亦都有啲嘢要报告嘅，因为天文台而家系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有寒冷天气警告。咁啊，外边嘅温度咧就系十度啊。另外咧就系强烈季候风嘅信号。咁今晚我哋讲拜登任期嘅台湾问题啦，喺直播室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啊，电话度咧就有谭志强嘅。 嗱，呢一节咧，我哋主要讲台湾人嘅感受。 系。 咁啊，到底台湾蓝绿两大党对于呢个拜登上台有啲咩期望咧？谭博， 嗱，应该首先嘅期望就系要保我。 吓？ 咩叫保我咧？就是今次台湾民执政党民进党蔡英文班友咧。就瞓晒喺度支持特朗普， 系 点知而家就买大开个细，都唔知点收货啫。 咁唔紧要啊，蓝党好似冇买佢系嘛？国民党 咁而家收货就要有三样嘢做咯，系一定交保护费咯。咁头先我上一次都讲过啦，咁啊买武器咧就收保护费就第一式啦。咁第二式咧就买一只瘦肉精猪肉啦。嗱，美国其实派啲所谓外交官嚟台湾咧，其实就唔系都冇咩实质意义嘅，其实就全部都系啲叫做咩咧？我哋叫做咩意义啊？叫做形式上意义，你知啦？嗱，好似而家最典型去睇呢个，其实美国现任总统，即系就任总统拜登已经任命咗一个职业外交官啦，叫 Thomas， 就去接任呢个驻联合国大使啦。 嗯， 而且现任呢、这个驻联合国大使咧，本身 Kraft 咧，克拉夫特咧，好快就落台啦。 嗯， 即系落台前咧，就俾你去台湾去打个弯弯咁，但系谂唔到台湾。啲媒體又好犀利啊！查兩查查到，如果啲 Cross 咧嘅第三任丈夫咧係美國嘅第三大煤礦公司個叫做咩 CEO 兼埋董事長，佢呢間公司咧本身係負責採煤、運煤同埋賣煤。咁大家都知道台灣最近呢十幾廿年咧，為咗環保。就核能發電廠嘅山一間就冇一間，三架機就冇架機咁，就主要就用煤同埋呢個煤氣嚟發電啊嘛。咁佢喺澳洲買又得，我呢度買得，去嗰度買又得嘅。咁今次呢位克拉夫特嘅駐聯合國大使去台灣咧，係咪要賣煤啊？而家大家都拭目以待，睇下係咪真係咁咯。但我哋好坦白同大家講咧。即使真係蔡英文政府，就係向美國買煤，向呢間煤運煤公司買嘅，大家都覺得無可厚非嘅。點解你仲用電啊嘛？你真係向 A 軍買，向 B 軍買嘅啫。咁你同澳洲買嘅，澳洲係咪又係佢又係要俾錢啦？向美國買又要俾錢啦。所以講嚟講，而家咧台灣嘅鬼唔望多啲美國江路人馬嚟。就是訪問有官南的最好，冇官南也 OK， 反正就使錢買你怕，你錢買就不要掟低台灣喺度，萬一即解放軍攻台嘅話，冇人救啦，就死咯！啲大家心態就咁嘅。 嗱，你頭先講咗個豬肉問題啊，咁我哋就唔係好了解。到底啲豬肉有咩殺傷力？食咗會唔會即係大頭娃娃等等？但是有一条呢是很普通的常识，即如果这些猪肉是不好的话，即使你政府允许它入口，即使美国那些猪入到台湾没人买不行吗？如果台湾人如果认为它不好，你可以不买的嘛，这些不是毒品的嘛。 同埋台湾自己产有猪有牛的。 那些没所谓， 即是有竞争的嘛，这样东西你说真 的。它给我们即香港人一个概念，就是美国这些猪肉呢是衰的。是吃了会坏人的。 咁 你如果真的吃了会坏的，台湾人哪个傻到你蔡英文你咪买晒佢翻屋企食咯，系嘛？台湾人唔买，咁你政府话准入口有咩意思咧？谭博， 嗱，我谂你哋又好明显系对台湾内政唔熟咯，又对今次台美之间呢个卖猪肉协议嘅细节搞唔清楚。其实个魔鬼咧就喺细节里边嘅。第一件事大家争佢，特别咧南军咧系咁焚咧。因为最早反对美国猪肉牛肉入口咧，就系民进党，就将呢样嘢就系攻击呢个马英九，攻咗前后十年都有，八年。咁而家自己上台翻转头，就入猪肉啊，入美国猪肉啊，特别系有喂瘦肉精嘅，出尔反尔。嗱，先讲明啊，民进党喺台湾系个双标党嚟嘅。双重標準嘅，咁大家 虽然都已经知佢想标党，但你拔得滞啊嘛。你以前系咁用呢样嘢防马英九，而家上台就调转头嚟，或者你有冇呢个心态由咁讲又讲唔清楚？咁你话系要争取外交空间咁，咁你梗同美国签咗啲乜嘢？美国应承咗乜嘢啊？冇，到而家冇公布咯，所以我唔俾人问。第二件事关于有受辱精嘅美国猪肉咧，你哋做住一个细节。就是、美方堅持就唔准喺出售過程之中去標示佢係來自美國嘅。嗱呢樣嘢出大事啦！喂，台灣本身消費者委員會有關法律都規定要標示來源地喎，點解美國呢只 全世界都要啦？ 肉精嘅豬肉可以豁免先，擺明啦呢樣嘢就大家嬲啦，已經仲有。 喂，其实又唔系难噶喎，嗱， 高台湾人民嘅道德标准， 系咪啊，谭博啊？ 如果你而家美国嘅猪肉啊，啲生猪肉咧系贵过台湾嘅新鲜猪肉好多，唔系平过台湾新鲜猪肉好多嘅。 系， 你话唔能够排除好多台湾嘅商人会偷偷鸡入口啲美国猪肉，然后唔标示就卖到去地下啲街市啊，啲小食店里边咧。嗱，呢啲先點解台灣反曬人民反曬台去反對嘅主要原因咯？ 咁應該係反奸商啦， 係 啊，呢、這個 唔係反政府啊，反奸商啊。 唔係，同埋你所有嘅豬肉，台灣嘅有標示台灣，澳洲有標示澳洲，咁凡係冇標示嗰啲，係人都知係美國啦。 因为佢平啊嘛，嗰度 啊又平啊嘛，即系你啲光棍佬教仔我哋都识啦，即系点你点知嗰样嘢叫 A 货咧？吓、嗯啊、又话乜嘢咩嘢牌名牌名包一听吓乜嘢呢只咁嘅金标1000蚊正，你唔好呃我啦， 30蚊美金啫。嗱，谭博，嗱你知 我嗰啲马仔啦，马 系。 是冇諗到個漏洞㗎，你呢個台灣啲小食攤啊，啲叫微型產業啊，夜市好多㗎嘛。 啱， 唔係嗰啲係各色其色啦。 喂，譚仔，然後就跟住咧，佢連標示都冇得嚟睇啊！我當日當咗鼠咗，喺街邊嗰啲攤販嗰度賣出去，都係中招嘅喎， 喂， 呢樣先係大家最驚嘅。如果你係大家去超級市場，澳洲又有標示，台灣有標示，日本有標示，香港又有標示，但係一樣冇標示嘅，你梗係醒目，梗係唔買嗰只啦。 係啊， 但係走路邊班啊，或者啲都好頭食嘅， 係 佢插深入咗啲美國。叫做来温制来猪，你系冇得炒啊，哥哥。 嗱、啊，谭仔，我明嘅，你意思即系话，其实就政治化， 系 讲到尾就政治化。如果你单系讲即系啲猪肉有问题咧， 系 嗰啲系买嘅人嘅问题，即系等于毒品一样，你明知系吸毒唔好嘅，嗰啲人系中意吸毒，咁你官方话我唔准你吸毒，佢都要吸。這個就不是說毒販那邊的問題了，即是你的政府你要管制自己那裡，不要賣那些吃了有壞的豬肉，但是那些人呢貪便宜，那這件事 就沒得抵抗的，但是現在不是主要說這個問題，只是說藍綠兩黨對於美國對台的政策有什麼分別呢？我現在經常搞不清楚，你即是南綠兩黨選舉嗰陣時候，其實佢嗰個訴求都差唔多嘅啫。除咗政治化，你一講到民生，一講到經濟，有咩區別咧？對美國政策嗰度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咧？ 嗱，美國嘅政策咧就分幾方面嘅，台灣對美國喺軍售啊、政治啊、外交方面咧，其實南綠都一樣噶啦。 係啊。 呢、這个政策只得两个字嘅啫，叫奶美政策，知唔知啊？ 咁你唔奶美，唔通奶共咩？谭波，你傻嘅，你奶佢有用咩？奶佢就唔炸你啊？点啊叫奶美啫？我就奇鬼怪啦，真系。喂，人哋攞导弹要打你，美国撑你， 咁你话佢？ 你话奶美？喂，台湾人真系一定唔中意听嘅，你唔奶点啊？ 唔中意打，事实上系咁啊嘛。 咁你要靠佢噶嘛，大佬，即系等于日本仔打中国嗰阵时， 系 美国最出力支持， 系 啊，边个都唔敢，同埋亦都冇呢个本事支持，英国佬打到死啦已经， 走晒啦。 咁你即系美国支持中国打赢咗日本，你话中华民国乃美唔通噶嘛？系咪先？ 嗱，所以唔理点到咧，大家喺呢方面啊，唔系好有共识嘅。 系。 咁所以大家点解今次来猪事件、這个猪肉事件搞咁大咧？就是、经济政策方面，究竟你入口乜嘢啊，出口乜嘢啊，要怎样搞贸易平衡啊？呢方面双方就真系有好大出入喎。 嗱，舉個例嚟講啦，即係南綠兩黨喺美國呢個對台經濟政策當中咧，有啲咩大嘅拗撬啊？ 除咗萊珠， 係 咁過去嚟講嘅拗撬咧，就係、是、啊馬英九入口美國牛肉豬肉嗰時咧，民進黨全面反對，咁最後馬英九妥協只係入牛肉，仲要標示仲要限制唔知幾多日之內啲牛仔就唔得嘅，咁最后咁样妥协嘅， 系。 咁但系而家呢方咧，就是、马所兴文咧，就竟然个退让到咧，就系、是、乜肉都入得嚟，甚至边就食咗啲假瘦肉仔嘅猪肉咧，仲可以唔使标示，又冇任何限制。咁国民党攞到呢样嘢，咁明面又要投票选地方喎、哦，台北市长啊，高雄市长、台中市长。又要重新選喎、啊，仲唔趁機揼到你諗嘅，所以其實上呢個係民主政治一種叫做爭取選票、取得某個政治席位嗰啲手段咯、啊。咁啱啱又好衰唔衰，民進黨做得核突得滯，所以呢一波咧基本上民進黨就冇得講，因為你提供唔出一個說服到好多人嘅理由咧，就知道 咩啦。阿谭博，我又想问你啦。嗱，假设国民党上台，佢够胆唔输入呢啲来猪咩？ 佢唔会唔输入。 咁咪系咯。 相信佢最后会标示。 哦，咁即系 二到零啦。 唉、哎，即系呢啲喺。 我问你军事上面，即系中华民国国军应该系中立于呢个南绿两党嘅政治范围，佢主要系讲一个国民防卫。 是 啊、或者话佢嘅国安法都好啦，咁佢对呢个川普同拜登嘅对台军售政策有冇唔同嘅判断啊？ 呢个完全冇啊，一样落去啫。 军方啊， 主要台湾有一啲蓝营嘅，叫做已经都唔知系咪台湾人或者中华民国国民嘅，我哋台湾嗰边叫咩啊？叫做舔共人士，就系。攻击跟住美国对台湾军售啊，赚晒台湾啲钱啊，呢样嘢嗰样嘢，其实呢样嘢又系嗰啲叫做吹毛求疵啊。所以成日台湾而家内部据我所以做好多次民调咧，都好憎呢啲叫做所谓嘅名嘴咯、啊。 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又要听歌啦，呢只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台湾名曲啊，绿岛小夜曲，今晚咧就拣咗崔平唱嘅。咁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同谭博经拜登任期嘅台湾问题啊。 我、o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国家安全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基本法要求香港履行就关乎国家安全罪行立法的宪制责任，强调一国两制原则已遭到破坏的讲法全属误解。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指出，指责法官偏颇或者不诚实的无理抨击是破坏公众对司法机构信心的毒药，批评这种抨击卑劣。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说，如果不就不公和误导的批评即时回应和澄清，长远将会破坏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甚至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宗，其中11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近40宗。玛加烈医院的职业治疗部和青衣救护站分别有小型爆发。中九龙隧道工程再多一名工人和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相关群组个案增至9宗。港九小轮继一名船长确诊之后，再有三名员工和一名密切接触者染病。另外，再多三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分别是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日东村杰日楼以及大角咀港湾豪庭第七座。政府在启德社区会堂设立的新型肺炎个案追踪办公室今日起运作。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到场视察。邓以海表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增调人手协助追踪。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办公室由一名退休高级警司负责指挥，并由多个纪律部队借调100人，经培训之后会协助追踪确诊个案。他又说，设立办公室的目的是希望尽快追踪个案，会视乎确诊个案的升降再检视需要的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据报在上星期成功闯入国会大楼后士气大增，在社交平台上面扬言要在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当日携带武器重返华盛顿，又说不会手下留情。报道说，亲特朗普的右翼组织在特朗普支持者聚集的社交平台 Parler 指出，要携带武器重游旧地，展现支援国家的决心，又扬言人数众多，任何军队或者警力都不足以抗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三万一千点，跌八十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三千八百零九点，跌十五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七点七五六，日元一零四点三三，瑞士法郎零点八九一。加元 1.281, 人民币 6.48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215, 澳元对美元 0.7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846.23 美元，卖出价是 1847.33 美元。电力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 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啱啱过咗星期，恭喜你第三次获胜 ，Ada 杜文慧。 Hello， 又系我啊，我系杜文慧啊，多谢晒，多谢晒。喺呢一度咧，我特别要多谢彪爷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出一啲咁难嘅谜题，考到晒其他嘅同事，我又点会咁侥幸又得胜呢？所以多谢彪爷，我会继续努力。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静思的艺术》呢本书，作者皮科亚尔是一位在英国出身的作家和艺术家。自从1986年开始，为很多知名报章、杂志和媒体撰写文章，译者是苏彩和，是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毕业。曾经任职记者和编译，现在从事翻译工作。 这本书从作者访问加拿大创作歌手、音乐人、诗人以及小说家李安纳、洛曼、柯恩开始。柯恩在1934年出生，在2016年离世，享年82岁。他的作品充满对宗教、孤独、性爱以及权利的探讨。评论家布鲁斯·艾德曾经在一篇评述柯恩音乐事业的文章之中写道，柯恩是上世纪60年代晚期最迷人亦都是最神秘的创作人之一。 柯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接触到佛教，并且在1996年，他时年62岁皈依了佛门。作者访问柯恩的时候，柯恩正在洛杉矶的博蒂山禅学中心治疗日本裔的住持佐佐木成舟。 柯恩向作者描述静思是一种真正深刻强烈的享受。他向作者表示，来到禅学中心生活完全无关虔诚或者净化心灵，他只是找到最实际的方法解决长久以来夜夜困扰他的疑惑和恐惧。柯恩形容静思是 going nowhere，亦即是无往无来，这个是伟大的探索，让人参透四方万物。 柯恩说，静思的艺术能够清除思虑和平静的情绪，产生专注、亲切以至喜乐的感觉。他强调无往无来不是要隔绝这个世界，而是不时抽离一下，看看这个世界会更加清楚，我这个世界会更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静思的艺术》，作者皮科艾尔，译者苏彩和，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各位听众请留意啦，天文台仍然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啊，咁啊而家气温咧喺出边嘅十度啊，如果有风可能唔止嘅，仲低啲嘅。好啦，另外咧就系强烈嘅季候风信号。咁喺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嘅，喺电话就有谭志强啦，咁啊继续讲拜登任期嘅台湾问题啦。 好啦，咁啊讲到大陆啦， 系 啊，即系好似特朗普呢四年咧，大陆都同佢不断咁拗叫啊，特别系军事上面冲突啦。 系啊， 本来咧台湾同美国应该讲系准军事联盟嘅关系， 嗯， 但系咧咁啊又抱琵琶半遮面啊，即系发疯唔好发到出面啦。后尾又话唔系咯，一阵系呢个高级将领。又會踩上台灣喎、哦，嗰陣時《環球時報》已經講啦，一上去我就打咁，上到又唔打咁又冇辦法，即係乾脆唔提呢件事啦。 係 啊，咁即係到拜登，好似譚博話齋，會唔會啊策略少少咧嚇，要俾翻多少面咧？ 譚博， 我諗咧應該就唔會俾面噶啦，原因係點啊？又同香港有關嘅。因为美国而家发觉香港已经即系经过阿特朗普搞完四年之后，成个美国香港嘅报纸已经冧晒档，而家连宿舍都要卖埋，佢好明显就退到台湾啦。亦特登蔡英文为咗配合之后，美国嘅要求咧就内湖盘咧划好大嘅地俾你，咁所以有好多好嘅原本部署喺香港嘅人就会走去台湾住啦。咁啊，呢方面嚟讲，想美国两大党咧，无论共和党、民主党，支持美台关系深化，就吓咗大陆用武力攻台咧。其实呢个已经系大家共识嚟噶。所以喺呢几年咧，佢就系有好多美国国务院多年以嚟建立嗰啲比较复杂嘅对台交往准则啊，包括限制美台官员往来啊之类咧。慢慢都比最近呢四年嘅咩台湾旅行法啦、啊、台湾保证法啦、啊，仲有个台湾唔知咩法对通过嘅，即系呢啲咁啊全部打破晒啦。即系美国对台湾嘅准官方、半官方关系目前系不断上升紧嘅。咁啊，当然大陆方面就好嬲啦。咁你睇最近环球时报话，你只要 compare。你个国务院一打枪台湾，我就飞机就飞到台湾啦！佢系话就系咁讲嘅，共产党嘅飞机有冇可能飞到台湾？台湾市场咁先。 嗱，你讲起呢个武器装备咧，潜艇系一个大关键啦。 系 啊，咁啊，导弹咧，即系本来美国系限制住台湾自产导弹嗰个射程系唔能够超过500公里嘅。 系。 咁係有一個國際一個中程導彈一個規定喺度，咁而家台灣自稱係1000公里，甚至1500公里。 哇！ 咁大家睇咧地圖，金門馬祖就擺喺呢個大陸嘅沿海，係啊，即係幾公里咁遠。如果佢嘅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咁上海就冇問題啦，武漢都冇問題啦，香港、廣州更加唔使講啦。咁譚博都成日睇《環球時報》噶啦、你舊年一年都已經講咗好多次啦，甚至即係話咩內部消息啊，2021年係即係咩一年啊？ 一百周年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咯。 唔单止系呢个啊，即系话有啲咩意外惊喜诸如此类喎。 哦， 咁谭博，你对呢个2021年台海会唔会即系擦枪走火点睇咧？ 我觉得呢样嘢暂时就唔会嘅。 佢暫時即係幾耐？ 如果真係要打台灣嘅話， 係 70年前已經到咗海啦，仲使等到而家咩？真係咁而家兩岸關係已經基本上各方面嘅對峙已經凝固化咗，再加上你即係即使大家水道點都好，你係打唔過美軍啊嘛，美軍就的確係會幫台灣噶嘛。你1996年嘅事已經睇得到啦，即係爭在佢用咩方式幫嘅啫嘛。萬一打唔落嚟，佢點先？所以我覺得而家嘅環球時報都要得個吹字咯。其實呢幾日我本來喺12月尾嗰陣時，我啲網頁啊或者啲其他嘅網路節目都講啊，喂，黃鴻根江將軍，你問我2020嘅解決台灣問題啊？點解走咗條數啊你？好似跟全世界喺黄鸿光将军嗱，呢个军人嚟个做将军级嚟个，咁但系人又识得中，都唔答我哋，结果就系咁咯。其实好多问题就唔系话非不为也，系实不能也。其实个问题就喺呢度嘅啫。 嗱，你讲黄鸿光咧，大家都系都好熟噶啦，黄鸿光系咪？呢个南京军区前副司令， 嗯， 即系副司令有好多位嘅，佢系负责边一方面嘅咧？咁啊唔清楚。由佢呢个退咗现役落嚟，咁多口水，睇嚟呢个副司令咧都唔系话真系打嗰、那个，就系、是、叫嗰、那个，所以佢嗰啲说话咧 不能当准， 唔、可以太认真，一家之言啦吓。佢亦都唔系负责人，但系谭博你都知道，最近马祖岛进行嗰个大口径火炮嘅实弹试射，咁嗰啲系金门炮战嘅八大金刚、哦，啊203口径、哦。咁啊，射程咧10几公里，增程弹咧就几十公里。咁咧，马祖岛咧系可以即系覆盖一大块嘅呢个解放军嘅基地嘅、哦。咁此时此刻，蔡英文政府整冚咁大嘅炮仗嚟放，佢系咪撩交打咧？ 我谂就系外边唔知道台湾啲新闻嘅，其实最早系大陆撩台湾，因为最近呢两三年咧，大陆成日发动好多渔船，就喺包围住马祖群岛，即系福州对开嗰 个。有，冇错。 目前有 系啊，咩万船齐发啊嘛， 连江县嘅岛屿地区，万船齐发，甚至仲好多挖沙船咧，就围住南江岛啊、北江岛啊。系咁挖沙，挖到成条航道咧，就乱晒大龙咯、啊。咁我谂咧，其实台湾应该针对呢方面嘅反应嚟嘅，就是、你唔好以为我唔敢喐你，摆喺度，反正我即使我明知守唔住啦，我都打你一轮，打你福州市，从火车站机场打我谂晒，我先走人嘅两个。我谂应该从呢个角度睇，可能比较准确少少。 嗱，你啲万船齐发又好，挖沙船、渔船又好，去干预呢啲民船嘅行动，应该系啲海警、哦。你攞咁鬼大碌炮，系嘛？咩大炮打蚊子，好似即系唔系几对口、哦，系嘛？ 唔系个海警船出现咩问题咧？台湾就系啲海警船咧，呢个海巡船嘅台湾叫做海巡东水船太少啦。而且佢哋平民嚟噶嘛，你咁样打平民嘅话，喂，又会引起两岸冲突。而家国际上咪又唔会同情你噶嘛，系咪先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相信而家个问题点咧，就是、大陆啊唔敢正式喐手，就下对台湾。但台湾唔敢喐手，亦嚟呢方面下，你吓下我吓下，咁啊各自又对自己内部有个交代咯。咁特別係台灣，因為明年又要選舉啦，你冇由蔡英文政府喺呢方面軟咗落嚟噶嘛？你稍微軟弱啲嘅，變咗國民黨話你賣台就反翻轉頭咯。本來呢頂帽就民進黨笠國民黨嘅，咁國民黨反翻轉頭笠翻你民進黨，你都幾頭痕嘅。所以我覺得咧，台灣好多動作咧，一定要連埋佢同一啲大陸最近發生嘅事情。仲日更加重要就睇台灣有冇選舉。我同你讲台湾好好玩嘅，就两年一定时就发一次烧嘅。 边个司法司咧就地两年一次嘅地方选举同埋中央级选举咯。咁啊，地方选举法司就冇咁严重，中央级好似即系旧年一月十一号啊，啱啱一周年，咁韩国瑜对呢个蔡英文嘅全岛法司咯，大家一齐癫咯。所以我觉得就系、台湾基本上就系一个好典型嘅民粹化嘅选举政治嚟嘅。佢会周期发烧，但好处系点咧？你成日发烧，成日感冒咧，就唔会死人噶嘛。就讲大概就系咁，即系小病不断就大病不来。大致上台湾，我觉得你从呢个角度去睇，即系佢同大陆之间互动咧，可能比较准确少少。 所謂大陸嗰啲民工武客咧，民工我哋啊，即係姑妄不談啦嚇，因為即係傾都冇乜意思。但係武客咧，事實上過去呢一兩年嗰、那個升級係比較嚴重。台灣即係自稱有一個叫防空識別區啊。呢個識別區劃到邊度我唔知啊。一個咧就是、台海嘅中線問題。咁話過去一年咧，解放軍嘅戰機啊，多種多樣突破呢個中線又好，突破呢個防空識別區又好，甚至係佢嗰啲所謂戰略轟炸機圍住台灣轉啊，呢啲行動比《環球時報》打嘴炮咧，要應該引起台灣更高嘅注意。咁啊，台灣咧有兩千幾架次呢個戰鬥機要起飛嚟到。 跟住睇下佢做乜， 嚟到因應啊， 即係監視，佢叫監視啦， 叫做廣播驅離，廣播驅離， 廣播驅離，即係冇實質驅離， 唔會講閩南話嘅，都係講國語話嘅。啊，咁啊，譚博點睇咧？ 其實我覺得 係 呢個軍機或者軍艦繞台啊。有一種大陸好無可奈何嘅，要對內部嗰啲壓力嘅一個應付嘅手段嚟嘅。因為你唔做啲嘢出嚟嘅話，你內部咧就會對中央特別最高領導人咧就搞好多鼓勵影壞嘅出嚟啊嘛。你作為一種手段嚟講咧，你盡可以俾台灣知道，你唔好以為搞文化台獨啊，或者呢啲乜乜台獨啊，乜乜台獨。 是保重啊，保重啊， 慢啲先。 系，饮啖水先。 唔系，你唔使戴口罩，好好多噶啦。 系， 即系我哋都 即系大陆应付内部嘅， 系 唔系真系应付台湾本身嘅？ 系， 因为大陆里边即系嗰呢几年啦，内部嘅民粹主义都越嚟越高涨咯。你唔做啲嘢，整即整除啦。本身是影响到2022年的二十大的之后的安排的嘛，是不是？ 你说个民粹， 我觉得大陆来讲用军机或者军舰扰台是有军事冒险的成分在内，但是呢本身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内部考虑的，大家也不要成日批评我们的。 因为台湾嗰啲有时嗰啲鹰派都几犀利噶，我同马恩赐都讲过一次，话佢空军嗰啲长官话下决心话嗱，如果有情况咧，你唔使报告我噶，都可以开火噶。哇，咁呢样几过瘾，如果真系开火，好难讲话边个打边个咁样跌两架落嚟。即系会唔会又即系吓升级咁咧？ 根据我哋对台湾内部嘅消息系咁嘅，你如果偶然间突过啊中线，我就翻去啦。或者唔进入台湾周边嘅十二海里嘅领海或者领空咧，台湾方面都应该就叫做咩咧？多事不如少，多事算数啦咁咯。但是如果你突破了入中线之后，再突破埋十二海里的领海领空，我想台湾人都出导弹的了，至少出战机拦截咯。如果你真的走到台北市范围里面，就一定打下来，你不用想了。因为你要知道本身你入到十二海里里面，差不多一秒钟就可以 飛差唔多一公里咯，啲機超音速嘅全部咯。咁你變咗你個反應時間係太短啊嘛。所以如果大陸真係有人顛到咁，我入侵個台啊呢、這個台灣有效管定嘅十二海里咧，我諗打架飛機落嚟應該就毫無意外啦。因為呢樣嘢太過離譜啊嘛，大陸啲人啊嘛真係。其實你反轉頭講難聽啲啦，你當年台灣黑貓中隊飛到12000尺高空去偷睇下大陸啫嘛，都揾啲導彈打咗落嚟啦，真係。嗰度飛機冇武裝，乜都冇喎，只係得個攝影機喎，真係。你同樣行為，如果你係台灣對大陸嘅話，我諗大陸都會把台灣飛機打落嚟㗎。呢樣嘢係無可厚非嘅，真係冇得批評嘅，真係。 而家雙方派出嘅到海峽中線嘅飛機咧，台灣方面一個就係 F-16 啦，一個咧就幻影2000啦，呢兩樣攞嚟攔截。咁啊，解放軍派出去嘅飛機咧，一種係1010，啊，甚至有啲話係派呢個隱形嘅1020。咁對比呢兩種，會唔會台灣咧方面有少少劣勢咧？ 我谂认唔会嘅，因为点解咧？佢啲系你唔系净系睇战机嘅性能嘅，你仲要睇陆基陆即系睇个 飞机先， 叫做个基地啊，睇陆上嘅基地嘅配合、雷达啊，同埋嗰啲其他嘅叫侦测装置配合嘅、卫星一大堆嘅。咁另外仲有你喺你大陆嘅军机越进入台湾，过咗台湾中海峡中线以东咧。你越接近台灣啊嘛，你俾人揼住嘅機會，或者俾人打落嚟嘅機會更加大啊嘛。所以事實上，而家基本上雙方咧就各自就攞啲武器就耍嚟耍去，你出雪花蓋頂，我就帶嚟個老樹紅根，根本就係隔空對焦咯。 O K， 即係而家大家都作為一個 呢方面，我就唔係幾 唔大幾嘅，都係一種姿勢嚟嘅啫。好，咁啊，鄧博，今晚好多謝你啦嚇。咁啊，好啦，咁啊，时间系差唔多啦，咁啊，预告下听晚先啦。听晚咧就飞哥请嚟蔡基伟、陈碧君同埋阿文就讲两伊风情，两伊应该就系伊朗同伊拉克啦啩。咁啊，我应该唔会错啩。好啦，咁啊，最后一只歌就系周杰伦唱嘅，叫做《不该》。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Yeah.